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2集《麻烦》一。这一夜有人故意搅乱一池春水，惹得冬日寒风里也能开出凛冽花朵，自然也有计划落空在府里暴跳如雷的人。周王和黎王府上就陷入了同样的纠结。今儿晚上有人敲周王府里的门，周王以为是下人，道了一声进来，却迟迟未有人进。周王自个儿起身去开门，兜头就是两具冰冷的尸体扑面而来。没有人知道这两具尸体是怎么跑到周王府的。周王大发雷霆，将所有守夜的侍卫都重责了一番，又在屋中仔细搜寻，怀疑出了内奸，可是最后都是无功而返。而那两具尸体也被查出来，正是今日派去行刺沈庙的刺客。周王心中不安，连夜让人给晋王传消息，兄弟二人打算好好研究此事。至于黎王这头就更是粗暴了，有人直接将两具尸体从墙外扔进了府邸里，吓了黎王府的侍卫们一跳。侍卫们出去追，却连半个鬼影子也没有找到，最后发现两具尸体是黎王派出去行刺沈庙的刺客。黎王闹心极了，又不安得很，很显然他的刺客被杀了，就是断了他的路，自然也就是他的仇人。定京城里他的仇人手下竟然这样高明，整个黎王府的侍卫都抓不出一个人，黎王非常不满意。另一头，周王和晋王两兄弟正在交谈，周王问道， 你以为是谁干的？ 晋王沉吟一下说道， 或许是黎王。 我也是这般想的。 周王点了点头。 也许他是想借此来威胁我，或者他本身打着和我一样的念头。 不过黎王向来表面和气，不会做这么撕破脸的事。是太子的手笔也说不定。 太子？ 周王顿住，又点了点头。 这些年太子都称病，谁知道是不是障眼法，咱们谁也没有见识过他的手段。如果是他引得我和黎王内斗，太子就可以享受渔翁之利。 不错，不过有个人你也别忘了，还有老九。 老九就算了。 周王不甚在意地摆了摆手。 老九就算是嘴头嚷嚷，也是有心无胆，他都不怎么在朝中走动，哪里来的人脉能不动声色地跑到周王府闹事？手下至少也是个高人吧。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老九不是看起来那般简单，你不要小看他。 总而言之，此事不是那么简单，不管是黎王还是太子都是来者不善，我再细细查探一番，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 晋王点头附和。周王和黎王自然不知道将他们二人派出去的刺客一笔勾销并且还原物奉还的人，并非他们所猜的太子或是对方，而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一边的人。不过这一招祸水东引的法子果然不错，明齐皇子间的争斗不知不觉越发激烈起来。而在时间的流逝中，沈家众人惴惴不安地寻求合适人选的时候，明齐皇室的圣旨却迟迟没有过来，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文惠帝近来被一件事情弄得极为头痛。 他问自己身边的太子道， 大梁这是什么意思？是要跟明棋对着干吗？朕还从未见过这般狂妄的人。 太子也是诺诺不敢说话。大梁睿王进宫过一趟，也不知和文惠帝说了什么。睿王走后，文惠帝勃然大怒，摔桌子扔茶杯的，只差没把御书房给掀了。太子猜想，应当是说了什么放肆的话，不然也不会把文惠帝气得如此失态。文惠帝的确是心中暴跳如雷。明棋如今的国力，他比谁都清楚，已经不比老皇帝在世时候的强盛了。面对着略胜一筹的秦国和强盛富饶的大梁，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一次的朝贡宴，做出如此大国派头，也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心虚，让大梁和秦国看看明棋还是很有些本事的。只是这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动作。秦国皇甫浩待他表面尊重，实则也不怎么样，为了明安公主的死，到现在还抓着大理寺的人不放。明棋的衙门官员整日忙着给秦国的公主平冤昭雪，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偏偏文惠帝也不敢拒绝，毕竟他还是想要拉拢秦国一同对付大梁的。而大梁就更不必说了，这个睿王行事自有一套章法，皇甫浩至少表面上还是对文惠帝尊重的，睿王却是我行我素，瞧不出一点对他尊重的意思。文惠帝一直安慰自己是这个睿王本身性情如此，没想到昨日里睿王来宫中一趟，御书房里谈话，文惠帝有意想要和大梁交好，却被睿王若有似无地拒绝了。虽然没有明说，可是态度却是一点情面也没有给文惠帝留下。文惠帝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呢，失了脸面自然脸色就不大好看，也沉了下来。谁知道睿王根本就不在乎他会不会生气，漫不经心地提起明棋和大梁国土交界处的几座城池，话里话外都是要把城池收回来的意思。文惠帝当即就变了脸色。那几座城池倒也不是很大，城池内却有好几座矿山，那些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正是能够打造出大件的兵器的。城池恰好又在明棋和大梁的边界处，从前大梁也没有在意过这些，城里居住的都是明棋的百姓。如今这话一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梁有想要占领这几座城池的意思。文惠帝就算在其他事情上再昏聩无道，对于寸土方圆却敏感得很。大梁先是抢几座城池，谁知道后来还会抢什么？如今是看中了这几座，过几日看中了那几座，再过几日看中定京，可怎么办？再过些日子，干脆就带兵踏平了明棋。以明棋的兵力，是无法和大梁相抗衡的。睿王是大梁派过来的使者，也就是代表着大梁永乐帝的意思。睿王这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却透露出来大梁的某些野心。而让文惠帝内心叫苦不迭的是，明知道对方的野心，他还不敢直接就将睿王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扣下来，只因为永乐帝的怒火他承受不起。若是和秦国结成联盟之后，大约还有些底气，单单只有明棋一个，也就只能忍了。做皇帝做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文惠帝的心中窝火极了。 大梁揣着这把野心，谁知道接下来会做什么？你和沈庙的亲事暂且不急。 文惠帝说道， 朕现在不能惹恼了沈信，正是关键时候，若是让沈信对朕生了不满，让大梁钻了空子就不好了。 太子闻言心中有些失望，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文惠帝的脾性他清楚，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顺着对方。于是他道， 儿臣不急，自然还是以大事为主，没想到大梁竟然暗藏祸心，咱们不能对他放松警惕。 见太子如此，文惠帝很是欣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朕知道，你放心，大梁虽然有此野心，朕也绝不会坐以待毙。明日我与秦太子说说结盟的事，秦国知道大梁的野心，势必也会紧张，和明齐结盟是顺其自然，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必忌惮大梁，朕再亲自降旨，沈家的兵权和沈家丫头都是你的。 话里话外却将沈庙当作是一个物品般，笃定能够落入囊中。太子微笑着应下，心中却有些埋怨大梁的睿王，偏偏在这个时候对文惠帝说这一番话，时机卡得也太巧了。定王好不容易给他出了这么个妙计，却被睿王的几句话落空，这让太子心中极为不是滋味，可是却也无可奈何。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